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考察了平安南道安州市祥瑞合作农场青年分组。他查看青年分组各农田、农具保管库、家储圈和生活室等处，并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点燃农村青年分组运动的烽火，进行具体指导的不朽领导业绩。崔龙海同志接着考察安州青年运动器械厂，并强调要加强党组织政治工作，来大量生产和充分保障各种运动器械。